欢迎来到我的餐桌上，我是沙曼莎。可恶，我还是叫我自己沙曼莎了。好，就这样吧，我是沙曼莎。普罗大众的人会叫我 Sam， 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好我要被叫什么，那就先记得是沙曼莎好了。然后今天呢，我邀请的我的受访者，你要来介绍一下。你要自我介绍一下 吗？我自我介绍，我就是蒋雅妮，就是我就是本身是一个写作者，跟一个一直在念书，跟也同时一直在工作的33岁女子， 听起来是有点悲伤吗？ 有点悲伤， 因为你特别 cue 出年龄这件事的时候， 年龄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到一个点的时候，你会觉得也无所畏惧，就是我几岁就是几岁。 对啊，你知道脸书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设定你的生日年月日嘛，然后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会只放月跟日， 对， 所以你会知道，比如说当他生日到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生日是几月几号。 可是你看不到他几岁。 对，可是像我自己一直都知道，比如说每年我到了，我就知道哦，就是我的32岁、33岁生日。 对， 然后我都完全没有想要去 隐藏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想法，像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喜欢当姐，我觉得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而且在市场上走得很方便。 我觉得一开始好像没有，就是我工作到大概27、28岁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主力在工作，然后开始有人会叫，因为我英文名字叫 Annie， 然后就是职场上忽然有一些人他会叫我 Annie 姐，然后第一次我听到 Annie 姐的时候我就虎躯一震，我就想说谁是 Annie 姐，这里有人叫 Annie 吗？我想说这里只有我叫 Annie， 可是我当我想要去纠正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真的刚大学毕业或大四，他是实习生， 扎着他水灵般的大眼， 然后是男孩 哦， 然后 还是水灵般大眼， 还好有点混浊，可能有在喝。那个小男孩就看着我叫我 Annie 姐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就是认了。 你有露出姨母般的笑容吗？ 没有，然后我的同事就年纪比我大一些的同事，因为他们认知我是就是我们都还觉得自己还是职场菜鸟，有时候那个坎还没过， 还在不是很确定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不是对的时候， 然后就被叫姐。所以你自己也是忽然间有一天开始被叫姐， 27、28之后， 对对， 因为27、28就是距离那些刚毕业或甚至研究所毕业，在 第一 次就是加入职场的人，你也跟他们距离了一个可以获得学位的年龄差了， 对 对， 对 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我好像还真的是姐，因为我在教你一些东西，或者是我在告诉你说这个我有经验的时候，我就是姐。 对，你第一次被叫姐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 我只有因为第一次叫姐的时候是我之前在竹科上班的时候，然后我有同事是年纪其实大我一轮，然后我觉得可是我被叫姐的原因，我觉得不是年纪，是你也知道我一个 行事作风， 我一个魁在，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叫我沙姐，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有种脚软的感觉，就是不敢，不要这样叫我，因为那个人是个哥， 就被哥叫， 对，被哥叫姐的时候会觉得想说哦什么。那后来我在就是后来我离开主科去内科上班的时候的那间公司，就是开始也有一些人会叫我，因为第一年我在那间公司还算菜的时候，普遍人就叫我 Samantha 嘛，然后当开始有人叫我姐的时候，原本可能是玩笑，但因为当时我在那个位置有点希望有一些升迁的机会吧，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看起来比较成熟，或是被叫姐，或甚至我穿的服装要比较正式一点，我觉得都是成为一个比较可以被信任的角色所具备的。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渐渐的也习惯，然后后面我当然不会自我就是自称说啊我是姐之类的，但是如果有人在叫我姐或什么，我也就欣然接受，我不会说啊不要这样讲，我就顺顺的。 对，我自己也是，就是随便大家，就是只要你不要年纪比我大，我都可以接受。只要叫我姐、叫我妹、叫我什么都可以，只要你给我薪水。 开心就好。对，那你对啊，那因为我其实也很想问你，就是这完全不在我们今天的刚刚想要聊，就是谈的访纲里面，就是你自己在这两个，比如说学生跟作家，或者是就业者。这几个身份之间切换，你觉得你自己就是调适的差别会是什么？或者是你要如何全心全意同时当一个 最 pure 的学生，但同时你还是看到现实这些你知道职场的、 嗯、我觉得他就是工作这件事情我是非常喜欢的， 嗯， 其实我是很喜欢工作跟工作能带给我成就感的人，那每一件事情都会带来不同成就感嘛，比如说你可能很会煮菜跟你很会工作，工作能力很强，这个成就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有一个人，有一个采访里面曾经被有个人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你怎么写论文写书又写好工作，因为我的工作也是写东西或是编辑东西、 嗯、 你怎么同时能够写出这么多东西或同时做这些事情，我跟他讲就是答案是其实是不能的，你一次就是只能做好一件事情，我可能 一年里面我就是三个月在做这件事情，三个月在做这件事情，三个月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办法同时做一件事情，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好同时做好一件事情。然后我记得以前我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常会接触到一些艺文工作者，然后那时候赖声川还没有过世的时候、 嗯、 他们那个剧团有个杯子，赖声川剧团的杯子，然后那个杯子上面就是写赖声川的一个名言， 嗯， 他说人一生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就是功德圆满。 我以为那是， 那不是我前老板说的，那个是赖声川， 不是，我以为那是王岳的先生、 嗯、就是王岳先生、 oh. 就是王岳，就过已故的先生 嗯嗯嗯， 然后王岳就是也是演员嘛， 是 但是他都在演他先生的戏，在剧场里面 嗯嗯嗯 OK， 对啊，因为我知道这句话，然后我也非常同意，因为真的是太难把很多生命中的大小事情顾好了。像我最可是我在我想要怎么讲哦？像我是一个无法把事情做百分之百好的人，我自己很了解的我的个性，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跟我类似，就是我也不追求满分，我一直都觉得很像是，我觉得很像冲浪，就是在取求那个平衡。然后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我有小孩嘛，然后我也有一个非常高压的工作， 嗯， 然后我又会很希望维持，就像我现在想要做 podcast， 或是我有很多朋友我想要维持好就是很密集的关系等等的，然后我都觉得就是要怎么样可以同时顾好哦，同时我还有想要去运动，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把我自己的时间点切割的非常开，你也有看到我前几天我有开始在写时间表，然后我就求一个所有的事情同时都做，可是我就是每件事情做85分，因为如果我一次静下心来只做一件事，我那件事大概顶多也是做87分，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还不如倒不如所有事情挤在一起做，但是就是区分那个时间差，然后对啊，但我觉得每个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啦。 但是其实我自己是蛮认同你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他要的那个期许自己同时做很多事情的那个成就感是多过于他把事情做到87分88分的，就是你适合的方式不一样，就是你像刚刚看到那个你有做那个人类图 哦， 那就是人类的使用说明书嘛、嗯、你的使用说明书只有你自己，我觉得30岁以后我们比较会使用自己的身体， 我 使用自己， 对，这 对 说你说这个人类图，因为我前阵在就是居家隔离，然后就是我在隔离的时候刚好有个朋友分享我这个人类图，所以我那一两天就是非常 focus 做这个东西，人类图这也可以很快速， 所以你是生产者吗？ 我对啊，我就是跟所有人， 因为大家就是都是生产者， 可是生产者有分两个，一个是显示生产者跟一个是一般生产者。那如果听到这边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听众们，你可以稍微去查一下人类图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是尤其我们现在我不会觉得30几岁很年迈，或是我们已经很懂世界上所有的使用规则，但到30几岁你应该是要很能了解你自己是什么人，跟你要怎么使用自己的优势。我这样解读算对吧？因为你已经跟你自己，然后你已经跟你的家人还有同侪还有包括你的生活环境，你应该已经达到某一种程度的平衡，你应该很了解自己，包括你可能会去看星座，星座就算是我觉得算最初阶的大数据分析之一了， 对对对， 嗯，然后我觉得人类图有个有趣的地方是你越了解你自己，你越知道怎么去走一条你适合的道路。本来这段话算是我们 ending 的时候想要做的，就是人生本来就没有好或坏，因为人生一定是好，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我会说人生一定是好，那只是看你要怎么去走到那个好。你可以走一条超短的路，你就超快到那个很好的目的地，然后你就可以好很久很快乐，然后你从当中再去研发更多更好的过程，或是你也可以走一条超绕的路，可是那条超绕的路就你可能会崎岖，被什么树枝刮到脚破皮，你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大海，但你最后还是会走到那个地方。这是我 我 现在此刻人生的见解。 对于我自己，对你刚刚说，你可能会期许你自己，你是母亲， 嗯， 然后你是一个想要把工作在高压工作当中生存的人， 嗯， 然后你也会希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以及跟你在乎的朋友们还是保持不错的交情。然后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听起来就是不可思议，就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是我完全做不到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就是当我开始做好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开始上轨道以后，我所有其他事情都会无法兼顾。比如说我很多朋友会在这几年跟我说，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跟他们联系，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对，我因为我真的不是不想或是不是什么，是我做不到。 嗯， 我的那个所有的生命精神都可能在工作以及甚至是写东西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感受这些，然后每天的能量就会在这两件事情用完。然后等我晚上想要去做跟我朋友讲话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有点太来不及，或时间点或频率没有对 味道，或是什么都不对。然后我会觉得，可是我还是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三十岁以后的我，我觉得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聊天， 嗯， 我们可能中间很久很久没有见面，或是我们可能逢年过节才会见到面，可是对我而言，有一些人他知道你跟他距离远的，可是你们关系不是远的。 对，其实你讲这个点我突然想到，对，我们俩上次见面是过年，哎，嗯，对，因为我哦，我们俩是亲戚， 就是我们过年 我们过年是势必会见面。然后我曾经我想到就是我觉得那件事过了之后，我们两个也达到另外一种平衡，嗯，就是我曾经也是有很责怪，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很，我就是那种 dog person， 我会很希望跟我朋友有很长的互动，那就是在我当妈妈之前， 就是互相闻屁屁啊， 互相闻屁股，我们确定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就是小人之交甜如蜜。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讲讲你太常跟我没有往来，或者是每次就是我就是很要去的时候，他都很就是很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尽量希望把自己情绪控制比较平稳的状态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受伤，所以我就对他就是开了一个非常过分的玩笑，我就说我都已经怀孕这么久了你都不知道。然后他整个震撼到一个不行， 对， 跟自责。然后就也拖了那一次开那玩笑的福，我后面也就是顺利的怀孕了， 顺利的怀孕，对，因为他当下并没有怀孕。 对，我开那玩笑，然后他震撼之后完全的没有这件事情。 这是我人生少数几个朋友跟我讲的话，哦，因为虽然我们是亲戚，但我一直是视他为朋友，不是亲戚，因为我觉得亲戚是没有办法当朋友的。对 对， 然后所以你会爱你亲戚吗？你不会吗？你不要跟我讲，就你一定不会爱你的亲戚啊。 对，我很爱我妈，我也很爱我女儿，但是我亲戚啊。 对啦，我也很爱他们。我也很爱我姨妈。 对啦，但是那我觉得朋友应该说，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可能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会有一些很烦躁的过程，是你不希望你的家人知道太多你在社交的时候的事情，或当然反之也是，就你不希望你朋友知道一些你家里面太细的事情。那我们两个刚好就会一直反反复复的在我们的家人，然后我们的交往的对象，或是我们的朋友，或甚至是今天我写了一个文，他写了一个文章，我发出了一个公告，我们两个完全都知道对方在讲谁。 嗯， 那个时候就是亲密起来是很亲密，可是当不想要那么，就是不想要被发现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一切都被看光的感觉。那这好像就有点回到像你最近出的那本新书里面，你也有提到说，你原本是没有料到你写的书会被人家看的。 对。嗯，好像是这样，因为一开始其实在台湾的文学市场本来就很小，我们大部分还是会流动的，大家会看的书还是比较是翻译进来的作品，比如说经典文学作品，或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啊什么什么这种的。 嗯， 但台湾自己的纯文学市场就是一本书大概能够卖完2000本，第一次刷就是2000本，能够卖完2000本的人都算是成功走出第一步的作家，能够卖出两刷、三刷、四刷、五刷、六刷的作家，在台湾是少之又少。 哎，可是像你说一刷2000本，这种是指新作家，还是就连什么蒋勋啊或陈雪啊？他们 当然不一定，但是 还是会看你上一本书卖的量，但通常来说2000本比较保险。那现在有一些出版社，比如说可能是新作家，他们就只印1500本或1000本。 哦，这个 MOQ 是可以调的，是吗？ 对，就是然后有一些大的出版社，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是蒋勋老师， 对， 他就在大出版社，吴若权老师在大出版社，那或是张曼娟老师在天下的话， 对， 那一刷就是5000以上或是10000。 哦，一开始就可以看， 没有问题， 嗯嗯， 来就负责这样子。 嗯， 所以我一开始写作的设定也是，我一开始就是2000本，我直到第三本都是，哦，第三本稍微硬多一点，但是就是前面2本都是2000本，而且也都没有再接到再刷的通知，所以我的设定为，我写完就像你讲的，你刚刚跟我讲说，哎，所以你一开始写作不是为了投文学奖赚钱吗？我说对，就是这样， 然后把它集结起来出一本书， 就大家看，哎，有一本书，然后但是就像很多台湾的写作者，第一本书是文学奖得奖作品集，这样就是很不成熟，所以我根本就是。我没有目标群众，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看这本书。 对，因为哦，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这三本书的书名，就是 对 我希望我 podcast 之后发光发热，然后我们就可以顺便的推广到， 然后我就会接到前两本书的再刷通知。 对，我希望好不好？所以他的第一本书叫做《请登入游戏》， 请登入游戏。第二本叫《写你》。 对，然后那我们先停在前两本好了，就是。对，我想再听你多聊一下你对前两本，比如说你一开始终于出了书，然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其他人生的影响，或者是导就是变成有点改变你写作风格之类的。 应该说第一本就是文学奖作品，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学生的习作的感觉的东西，当然我不能说它写的不好，它也是写的好，因为那就是那个时候我写到最好的东西了。那它能够被出版，当然可能是出版社认同说它可以被出版，就是 你那时候几岁啊？ 27、28， 所以其实这样讲来，这样回头讲，我觉得也算是现，就是等于说，因为当时我们都是那个年纪啊，嗯，所以在变成说，现在我们可能33岁回去看那样的书，可能会觉得像你刚刚讲，可能像学生习作等等的。但如果我觉得比较少去涉略到文学，因为其实我周边在看书的人很少会去看文学类的作品，就如同你刚刚说嘛，要么就是看翻译文学， 要么就是看心理或商业， 商业最多啊，嗯，商业有一定是最大众，嗯，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华文，就是， 创作， 嗯，尤其是新锐作家的话，我倒觉得可以试试看，尤其是27岁或28岁那个年龄，你想起来你那个时候遇到的矛盾或者是挣扎，其实你在这种地方会遇到一些共鸣。 嗯，散文是一个很有，因为我是写散文，散文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它不能常写，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上海作家王安忆讲，它不能常写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你真实生活所有东西，所以当你写多了，写太多了，或是你写的超出你的生活，那个东西就是掺了水的， 要么就会，不然就会被困在那里面。 对，而且就是，嗯，对，所以那时候我也是预期没有，然后一直到第二本书出来的时候，我就是换了一家出版社，我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有出版社要出我的第二本书，他们想做什么， 所以是他们那时候来主动联系你， 对， 然后跟你约， 就是，对，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奇怪，怎么回事，你们想怎么样，你们是 想得到什么，你为什么会看我的书，你是谁， 就是你们我能够给你什么这样子，对，嗯，然后又是我可能在，因为我念中文系，所以我自己必须读这些华文创作的东西，所以又是我在华文创作界比较喜欢的出版社，这样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出了书，你知道每一个出书以后，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写作者去参加出书的活动， 嗯， 他们都是为了报恩， 当年的什么时间点被谁协助了一波， 或者是说这个出版社愿意出我的书啊，我就来报恩，我是为出版社做件事，你出我的书，我就把我该做的做好做满，但是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 嗯， 大部分人都不想要谈自己写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要谈自己写的东西，你没什么好谈的，因为你已经写这么多，你已经写几万字在里面， 对啊，还要讲什么呢？ 讲什么？如果我要我抢，你是不是没有读我的书？ 对 对，所以后来活动现场，我就是抱着报恩的心情，猫的报恩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 我猫报恩还没看，我昨天才看到一半。 昨天看到一半，就算是就一般来说，猫报恩就是他会剪一些小破烂给你。 哎，你有在看 Netflix 吗？一个闲聊， 我有看， 因为 Netflix 最近非常多吉卜力工作室的，嗯，所以我觉得 很好看。 我小时候完全没有把他们 看完。我们小时候其实就只看了几部，我发现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有好多好多我们小时候没有看到的东西。 哦，嗯，我霍尔的移动城堡从来没看过。 然后还有红猪，明明就很好看。 红猪我还没看，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对 就是我因为儿时的我就是比较 naive， 就是我对有坏人的卡通我兴趣就很低。 嗯， 像那个 完全 天空之城一开始也是坏人先出现嘛，嗯，因为他们就是跟红猪是同样的人。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啊，那不是我想看就是善良美好的，或是像樱桃小丸子那种， 或者是魔女宅急便可以。 魔女宅急便超可以啊，嗯，就是 因为他没有没有 岁月静好， 而且没有坏人，完全没有坏人， 对，没有坏人，我坏人无法，或太迷幻的。 那你就是会喜欢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卡通，我们小时候的就是小红豆。 小红豆，可是我很讨厌他本人，因为 小红豆， 嗯，因为他很不直接，讲话又给白。 可是他就是一般女性，一般女孩。 没有杨子，杨子多帅，杨子喜欢就是喜欢，想抢就是抢。 但是真实人生就是我们都是小红豆，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杨子。 我是儿玉， 你是 就比较 man 的那个他的好朋友。 那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应该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如果你们不知道，真的也就算了， 也没关系。 那如果你那我们再重新拉回到我们的散文的好了，因为刚好你最近就出了第三本书，这本书的书名你愿意告诉大家吗？ 这本书书名就是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 嗯，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他就是叫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香港朋友，欸，其实他原本是你朋友啦。 对对对，嗯，就共同香港朋友。对， 然后他就是在香港，因为他是最近终于刚好到香港办 售了嘛，因为香港会比较慢。 嗯，然后他就去书店，然后跟店员说他想要找这本书，然后店员就困惑想说这是什么。 他说哦，我订了一本书，然后店员就说书名 你到底要讲啊，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 但是他说店员至少在两三秒以后意识到应该是书名， 因为就是想说是有什么可耻的地方不好意思讲出去嘛。 对，所以后来就是到第三本书，对，到第三本书 我觉得不是可不可耻，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生命中有很多很慎重的事情，是我希望我用一个很慎重的态度告诉你的时候，并不是要你真的不要跟别人说，而是我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件事有多慎重，对吧？这是我的解读。 就是对，就是不管是那一篇同名的文章，还是所有的一篇，就是我希望我跟你讲的时候，就是那一句非常非常非常俗烂的一句话，就是你要耗尽力气，十分用力，才看起来毫不费力。 对，我对这句话就是也是。就是非常的有感觉。 对，但是其实对，后来你就刚刚讲那个读者的现身，就是我会觉得人生中如果你有一件事情你想要做，比如说我可能是觉得是写作，你可能觉得是去跟很多人去分享一些你自己的心路历程或是你的思想，然后它总会有什么意义，可是这意义你现在不知道，但是你去做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在你做完你要做你那个意义才会浮现。 你知道我行李箱啊有印一张贴纸，因为我行李箱就是就会贴各国贴纸嘛，然后我在前一间公司的时候我就印了一张那种麦头纸箱上麦头，我就用那个麦头机印了一个贴纸，上面就写说 Everything happens for reasons， 我真的觉得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如果不做一件事，当然他人生中也完全的无妨，可是当你做某件事之后，他未来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就是不管他是好的坏他都会回向给你。 没错。 对啊，那因为刚好你最近就是出了新的书，我知道你最近参加过很多很多场活动，那因为我知道你昨天参加了一个活动，嗯，所以我想说看你能不能聊一下你昨天去敦南成品的那一个。 对，昨天在敦南成品，然后现在的时间是四月中下旬了。 现在是几号？ 19。 嗯， 四月十九号，然后在敦南成品是营业到五月底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二十四小时第一家的二十四小时书店，成品书店就要走入历史， 就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岁月的完结， 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点，不管你读不读书的人，你一定都会去过敦南成品，因为你可能在那边约了人见面，你可能在那边， 你可能要吃宵夜，你可能后面就要去 夜店， 或是你前面就是。或是你半夜要出来谈判， 或是你半夜觉得很犹豫，没有地方可以去，但台北有这两家书店， 它灯就是开着， 对， 你 在里面 你 就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 嗯， 就是你很像是一个人，然后你藏在这里面这个城市里面，然后有这个书店，所以你晚上一个人在街边，你很忧郁的时候，你都不会很奇怪。 你在什么时间点的时候最常去敦南成品啊？ 在我大学还在台北念大学，没有转回去台中的学校的时候， 我是很常来敦南成品的人。 你怎么去啊？ 我就骑摩托车啊，台中人都要骑摩托车。 台中人一定要骑摩托车。 在台北我也是骑摩托车，我不管捷运这件事情。 因为我会问这样问题，有些听众就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是在山上念大学嘛，然后从贵校就是特别去敦南成品，是一趟 必校， 也不是你的学校，后来你转学了， 你的学校 后来从台念板，你从台北的山上回到台中的山上念大学，對對對， 念过文化就是文化人，一日文化，终身文化， 好哟，很 文化校歌， 很忠诚。对啊，我觉得从文化，然后一个十八岁的女生心中有多寂寞，所以会半夜骑那么远去， 十八岁就是最寂寞的年。记啊，那时候你说打在网志上面，打在你的 blog 上面，还有你发在你自己写在笔记本里面上面，我现在打开来看，你十八二十岁出头写东西都是寂寞的语言， 十四岁也是哦， 十四岁也是，就十四岁就开始寂寞，人类很早就开始学会寂寞这件事情。 你觉得 by the end 是真的寂寞，还是家族的寂寞？ 我觉得就是真的寂寞，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人就是个，因为人真的是独立的个体，就算你将来你有小孩，你还是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么小的时候，他就展现出他有自己的灵魂，跟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这件事情， 就是他刚才吵着要吃薯条跟去吹 bubble 一样啊， 而且他就是吃 bubble， 最后两件事情融合在一起，他就吃 了 bubble， 我女儿刚才吃泡， 然后他就是你就要得跟他说你会死翘翘。 但他也就是没有要放在心上，谁知道什么是死翘翘？ 对，对，所以那时候十八岁的寂寞，就我很感谢有诚品书店这件事情的原因，不是要帮书店打工，对对对，是因为你知道，我之前读过一本小说，我忘了叫什么，好像是秋之书吧，波赫式的，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很好，就很适合书店跟书，还有人跟城市的关系。我很喜欢大城市，我跟一般有些人喜欢，就是可能比较乡村的地方，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读 淳朴一点的地方。 对，我也很喜欢，但是我是觉得我可以去度假，但我可能没有办法生活在城市之外的地方。越大的城市，就像我后来不是去北京交换过， 对， 我在那个那么大型巨型的城市里面，我觉得非常自在。 你跟我个性是一样的，不然我们不会都在这里。 对， 可是对，可是你现在又回台中了， 但台中其实还是一个小型的都市，因为毕竟也是现在第二人口第二多的台湾的城市。 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读到一本小说，就是上面写，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地方是森林嘛。 嗯， 那隐藏一个人的寂寞，或是悲伤，或是好跟不好， 就是在一堆寂寞的人里面， 就在都市里面。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敦南成品是寂寞的书店，但是他结束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他如果要结束，可是因为他帮助过这么多寂寞的人，所以我们如今要把它办得热热闹闹的。 所以昨天很热闹， 昨天热闹的点是不是说这多少人，有百人什么之类的，我也不是那种百人型的写作者作家，是你会当大你发现这个区域在这个空间里面意识到，因为昨天刚好是敦南成品夜讲堂这个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四月就走这一场，导致四月这一场，因为走一场他们就没做海报，一张桌卡立在那边，然后海报就停在三月底。 OK， 对，我就觉得很有趣。 大家也太不上心了吧？ 因为很贵，海报很贵。 好好， 然后，所以我的行销就跟我说，出版社的行销就说，今天竟然是最后一场。当他讲出来的时候，那个仪式感就出来了。 对啊。 然后所有在现场的人、路过的人也好，或是本来就来的人，忽然间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觉得那这一场我要好好的加入， 我要来听，不管你是谁，讲讲你是谁没关系。就是、 我们共度了一个最后的一 场，你到底要跟谁说，还是你不要说？ 就像是那个当下，如果发生了一个超大的地震，那你们的彼此就只有你们。 然后，而且又这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就大家都要戴口罩。 嗯， 然后当成品说要帮大家合照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因为你会发现在这张有历史的照片里面，大家都 不知道谁是谁。我现在突然有点鸡皮疙瘩起来。 对， 因为这么就是在讲到历史这种事情， 就是、是很有历史感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可恶哎。成品为什么不早点说它是 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我可能会做一些不一样的选择。 猫的口罩， 对，或者是我可能会放什么歌，或是现场来唱一首歌。 你会想安排一些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它就是你的那一场，就是所有场的缩影啊。 对， 它本来就是长那样。你如果再多放什么东西，它就不是原本的夜讲堂。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这样也挺好的，因为它就是最自然的样子，它就是叶讲堂以往怎么开始，以往就现在怎么结束， 顶多再加一张合照， 顶多加一张合照，但是就是 with 你的口罩 with 我没有口罩，其他人 戴口罩，对，你不用戴口罩，是， 但是我就觉得刚好我就是昨天的那个东西，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有回顾，就是过往的生活嘛，三文就是你必须写自己的生活，就讲到我们刚刚有聊过，就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还去夜店， 对啊， 那时候我就为了夜店这个 part 这个历史感的东西，就是在我的昨天的那讲座里面，我还不知道它是最后一场夜讲堂，所以我就是最后放一首歌， 嗯， 然后它就是 Ice Ice Baby， 等一下 ，Ice Baby 那不是我们年代， 小学，那是我们小学的歌， 那不是我们年代。 他不好意思， 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是 Pussy Cat Dolls， 我们没有，我们是很新的歌，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 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他就是，我就放了一首歌，就是那个不跟夜店无关的歌，就是雷光下还有一首歌叫《我的八零年代》。然后，可是其实八零年代，我们真的没有很老，八零年代我们才大概最多紧绷就是三岁。 因为对啊， 因为我们87年出生， 啊、差不多， 所以80年代我们只体验到3年，谁会记得自己？ 其实我觉得最80年代的大概是70，对啊，就是比我们大3-5岁那些人， 嗯，他们 就是 Ice Baby 那些人啊 ，Ice Baby， 我刚没有说错， 所以其实，邓南成品是1989年， 嗯， 所以他比我们还小2岁， 对， 然后他就是等于比我们停止在31岁，他的生命体验才，所以。放80年代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当然重点不是80年代或90年代，它也可以是00年代，就是不管什么年代，重点是我们走过的年代。然后放完那首歌，你就觉得，因为毕竟雷光下没有一首歌叫《我的90年代》啊， 是， 所以 对， 我就选了我的80年代。然后放完以后，我就觉得，然后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些比较资深的成品工作人员 在难过， 对， 天哪！ 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原来80年代对他们。我是只是想要讲年代这件事，但原来80年代的成品对他们是有意义的，即使只有一年，可是那一年可能他们是草创时期， 嗯， 然后那个东西改变了台湾的书店生态。 对啊，它是真的很具指标性，而且所有的亚洲 24小时 旅客要来台湾， 要来成品， 必然就是要朝圣成品。 对， 嗯，不过还是有很多啊，对啊，就像你书里面有提到，现在成品很多都是。shopping mall， 对，就是 卖面包、啊， 但真的没办法 哎，因为这个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全球化的事情啊、嗯。你知道，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关系，所以我所有的国家就我除了大洋洲我没有去过，我所有非洲、什么欧洲、美国都加拿大我都生活过很长时间。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在美国待比较久，是那时候大学我去 YMCA 交换，就是去当志工嘛。那时候去美国，我从头到尾就只有看到除了我之外的另外一个亚洲人是一个韩国人， 嗯， 然后狂跟他讲中文，不知道什么，然后他就一直困惑，对，然后那一年是2007，嗯，然后再来我后面再去加拿大2011还是2012的时候，我觉得就差很多了，就是所有的东西你都觉得去任何国家其实是长一样的，然后它只是形状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成品还有 H&M 还有 Zara 这些东西都是你去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嗯、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就是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个有一点感触，就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那本就是那个全球化的故事， 嗯， 因为这个这叫 Global Pandemic 嘛，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疫情，不管你要叫它某个城市的名字，或是你要叫某个国家的名字，或是你要叫它新型冠状病毒，或是 COVID-19， 我觉得这个算是很难得，然后很特别的一个全球的同时的体验。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因为就是过去几年，比如说发生什么像 SARS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大的事件或战争。你没有一件事情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同时正在同步经历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疫情就是它很特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欸、就是所有的人正在共体时间的感觉， 对 对啊，然后我觉得也很具时代意义，当然它带给我们的伤痛什么的非常的多，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给人包括地球一个喘息跟反思的机会啊。对啊，我今天还想跟你聊什么，我们刚才讲那个夜店的事情。 嗯， 对，因为我在看你的书里面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居然没有写到哦，我们刚刚在讲那个 Baby 18。 对对对， Baby 18是 Room 18的小，就是年轻版本。 但是我不太确定这家夜店是不是还存在， 应该没了啦， 真的 都没了吧？ 我 Google， 我一边 Google 一下， 因为 但18是存在的、 啊。那是我哎，那个已经是就是 like 一轮以前的事情，后来都换什么 Omni， 后面都改成霸多，对不对？ 对对对。 你最后一次去夜店什么时候？ 哇，我有很好的朋友，就你也认识的那个。 嗯、 就是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单身，你看，就是结婚前的单身 party。 我知道，因为那时候你还住国宅那里。 对对对，我还住在这。 哦，是吗？你最后一次夜店的时候， 正式的夜店不是？ 你说有跳舞的夜店？ 对，不是什么 bar 或者什么 pub 或者什么 live。 你说真的会下去跳舞，然后大家还 舞池， 然后有 DJ 有妹子们穿晚礼服， 举起来这样子那个。 哦，那我真的不记得我上一场。 然后有人在舞池贴你的那种地方。 我完全不记得，我本来还想要炫耀说，我去年还有去年六月，我都还有去那个。哎，你怎么知道我讲谁？ 我有发到你啊，不好意思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要讲那一场？是不是因为我 就 只去 那 一场？ 不好意思。 对，然后我也就只是喝而已。 对啊，因为 CRV 不是夜店，它是一个白天有在卖餐点的 bar lunch bar， 然后餐厅餐不错。 你现在重击一个 fine dining。 你现在终结一个母亲的自信心。 你没有去夜店，我跟你说明。你上一次去有那种舞池、那种跳舞的夜店，你可以说得出来什么时候？ 啊，我没进去，就是有一年，有一年过年，然后我不是有个朋友跟我们一起去唱歌 啊， 然后后来他很醉，所以他就一直要拉我去。 那也 谈在台中， 那 间叫什么拉比？ 对，那也台中那间也没了。 我告诉你们，我可是22岁的时候在拉比办过生日趴，还。 Table dance 的 table dance 好可怕。等一下，我最后一次去夜店，可恶，到底什么时候啊？ 应该是在那个 hostel 的时候吗？ hostel 那时候是很常去。 国外有去吗？ 加拿大有去过。加拿大的时候，我在加拿大，我之前在 hostel， 我在台北有一个 hostel， 就是背包客栈，然后我在背包客栈做过1到2年时间。就是我人生最肥累的时段吧，每个礼拜去3到4次夜店有没有？ 有， 嗯，然后我后来有去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但是我没有很常去夜店，大概就2-3次而已吧。但我后面好像就真的没去夜店了耶，因为我后面就回竹科，就回台湾，然后去竹科上班。 竹科新竹好像真的是没有那种夜店， 不是重点是我那时候就跟我现在的老公同居了嘛， 嗯，而且也。我觉得某个阶段以后会对夜店有点累， 就好吵， 好吵，而且我好想坐着。 对，很想坐着， 不是不想喝酒，是我好想坐着。 也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可能也觉得贴你的都是弟弟或妹妹， 没有贴，我从来不贴的。我在夜店没有被贴的， 就是不要靠我这么近。 对，但是去就是因为那个朋友的单身 party 的那一天，让我觉得是一个文化冲击。我觉得原来就是因为你知道单身派对这件事情是其实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台湾的人没有就是有这种很强烈的仪式感，说我一定要单身派对去夜店。 嗯嗯， 你会觉得说可以，就是 因为我第二天都要结婚了，我前一天就是要睡饱敷面膜。 对对，主要我觉得我们是比较实在，可是那天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夜晚已经过去了。我 觉得那已经不是我们的夜晚 啊！我想到一个很有趣，就是昨天敦南成品结束以后，就是我们就走出去茶街，因为我们之前几年前不是我上一次去茶街，就是跟你还有我们的表弟去、 哦。我知道。 然后我昨天就去，因为我没有吃很多东西，所以就只想去茶街喝一杯泡沫红茶，吃一份水饺。我就跟捧场的朋友一起去，然后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鉴于大家都33、34岁，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其中有个女生说一句话，我觉得就是很贴近我的心情，她就说。其实你看，我们跟隔壁桌20岁的大学生的长相没有差很多，皮肤也没有差很多，可是我们的眼神已经浑浊了。他说他们的夜晚才刚开始，我现在在度孤。 对啊，我现在大概11点 你昨天就十一点睡觉。 嗯，睡到今早很爽。那是因为我平常平日太常要那个半夜起来工作啊。 但我们上一次去茶街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三十， 还没有，还没有，还很早。 我讲到这个三十，我们刚才有聊到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三十前后其实会有差？我这一方面也是想要跟还没三十的人讲，你真的是不要焦虑跟不要慌张，因为我们在28、29的时候，都会因为三十拉警报这句话，觉得很惊慌，然后希望有些表现，或甚至是有些人就会赶快的找一个对象，就觉得要结婚或什么的。可是你跨过三十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人生一点差别都没有，你完全不用感到慌张或是不安，因为你就只是跨过了那个岁数的差别之外，什么都没有变，只有差别就只有你怎么面对你自己而已。 对， 你自己怎么看？ 而且开始会有一些人叫你姐之外，其实也没什么变，你就只是。 我就跟你讲，在那之前我们已经被叫姐， 就 更没差。 而且说真的，就是我觉得三十岁没有一定要完成什么、做成什么里程碑，你不用给自己恐慌。就像我以前，书里面可能有写到，就是我以前老板，因为他四十几岁的恐慌是他四十几岁了，所以他会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会告诉我，他想要洗脑我说四十岁才是新的三十岁。 对，就像是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对对对，但是就是。四十岁永远就是四十岁，三十岁永远。 你应该要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啊，不管你现在到底几岁。 而且你真的没有在四十岁完成你觉得一般人觉得你四十岁该做的所有事情。你四十岁你也可以再念大学。 你知道也有，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大部分我的朋友其实都是单身跟没生小孩居多嘛，因为工作的关系。但是我会觉得。没有，就是我也完全不后悔我现在已经结婚生小孩。我没有觉得我会觉得单身那样很棒啊，很开心，就是 Friday night 大家出去就是喝酒啊吃饭啊，然后或者是有些约会对象什么的。我就觉得哦那也很棒， 很 有趣。然后可是我回到家，然后我跟妞妞一起做烘焙，然后 妞妞是她的女孩。 对，不是狗，是我女儿。 对。 然后一起做烘焙，然后我们在厨房忙，我跟我老公互相一起交换洗碗，然后晚上就是全家人坐外面看猫的报恩，我觉得也很疗愈。我认为好像没有什么是好或不好，就像我刚刚最前面说的，一定都是好，你怎么去看它。所以重点不是环境，是心境， 是心境啊！ 我今天好鸡汤哦。 今天我们走一个鸡汤路线，但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因为我刚好是属于虽然结婚但没有小孩的这一派，但我会觉得，当我身边的人，然后因为我的环境比较我的工作，因为我工作是自由工作者，所以我没有一个很高压的工作环境，然后我身边的比较是以前的老同学们还在联络。大家都是妈妈，我身边所有的好朋友里面反而变成说只有我一个人还没当母亲。 对， 那我会觉得 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办法庆祝母亲节的人。 没有一个，对，唯一没有办法庆祝， 一般妈的放哪去啊， 也没有办法庆祝也没有办法庆祝。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人有时候就会走到一个阶段，比如说像你会置身于你身边的人，还有就是 Friday night 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们还有了解夜店现在新开是哪些，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夜店叫什么名字。 Omni 就是我写到 Google 的，你少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怎么可 Omni 就是现在 以前 Luxy 的位置， 但是我是 Google， 因为我原本想说，哎 ，Luxy 好像还有，然后就 Google 一下，发现它叫 Omni， 因为你周边人是老同学，我周边人是新同事， 对。所以我会我的夜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会觉得没关系，就我们总是会置身在一个你跟大家不太一样，然后那个价值观，你跟你周遭价值观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差别就只有向左走或者是向右走。当你选左走的时候，你右边那些没看到的风景真的是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就像是蜜月旅行，好，举例来说，有些人选择要去意大利，有些人选择去法国。你去意大利的人，你也不会觉得说啊，好可惜，好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巴黎铁塔。你不会啊，因为你去意大利，你看到很多意大利超棒的东西，还有好吃的东西，包括买了一些精品，你不会觉得说我错过了什么，因为你会去 appreciate 你现在拥有的那些。 是，而且我觉得永远不要因为你跟你的走路很奇怪，或者跟别人不一样，太难过啊。就是你不在路上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有趣的是，你不在路上，你不在大家suppose 你应该在的地方，或是你爸妈觉得你应该在的地方，你朋友觉得你应该在的地方，比如说你朋友觉得你应该在，然后你爸妈觉得你应该在生小孩了吧， 你老公觉得你应该 没有要生二宝哦，不要 问。对对，就是你怎么总会有新的问题，但是你就是你不都不在这些地方，都不在这些常规路上的时候，你就像很像你不在巴黎铁塔上面，你才能看到巴黎铁塔。 那你在巴黎塔上面会看到什么啊？ 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巴黎塔上面， 我没有上去， 但是 I don't care。 对，就像你也不在东，你不能在101上面看101啊。 对啊，可是我可以在我家屋顶上看到101。 对，所以你在你所在的那个位置其实就是一 个，然后当我站在我家屋顶上的时候，我就不会想看101，因为我可能会想要看邻居有没有穿衣服。我在讲什么？ 邻居，我会想先知道邻居大概身材好不好。 不好，我们这边就是都是老人家，希望没有邻居听我的广播。 对， 好吧，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大致上也差不多了。反正哦，但我其实一直忘记谈一件事情，很关键，就是我们这个主题叫餐桌上，所以我们其实是真的坐在餐桌上做我们的录音，然后同时还有吃一些东西。然后我其实每一集要开播之前，我都会问，包括我自己也会想说，我今天要找一个什么食物搭配着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嗯， 所以我一开始就问贾雅妮说：“哎，你来我家要吃什么？”他那时候就说：“ 因为我就是一个。”有时候我身边的人很不新的人，所以我要看到很新的东西的时候，我要在 IG 上面看。然后我之前就是很不懂什么是400次咖啡，然后我就看到你做了。 对， 就是他总是走在一个 wave 的前面，在那个 我很前面， 他很前面。然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讲个题外话，就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走在，会质疑人说你为什么要走在 wave 的前面，或者你为什么要在 wave 里面。我跟你讲，当你到那年纪的时候，你就想说谁管你啊，老娘就是喜欢在 WAVE 里面，老娘就是喜欢 WAVE。 我觉得我只是想说，对啊，我不知道啊，应该说 爱找你了吗？ 我喜欢新鲜感嘛，那只要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做不了的，我是一个想到就做的人。包括我们就是你知道我想要访贾雅妮这件事情是上礼拜决定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会给你访纲，然后我们就到他来的时候， 殊不知他并没有给我访稿。 就是其实我有写，可是因为他没有写得很完整，我就因为贾雅妮也毕竟是有被别人采访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给出去，所以我就想说你来的时候我们再 随意的 聊，因为毕竟贾雅妮就是我真实的生活中的朋友。 对， 那未来我可能会边练习再边揣摩，我会不会想要真的写访稿？可是我觉得最真实的，我很喜欢真实的东西，因为那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的。所以不管是，对啊，我觉得或许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可能在剪辑，但我很 appreciate 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人他听我们现在这一则录音档，然后听到现在还在听，那我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反馈。我 assume 你可能是我朋友，但你如果不是我朋友的话，我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反馈，就是对啊，我会想知道说这样子的 approach 对你有没有帮助，或者是你会想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意见，那是什么东西可能会想要让你继续听下去， 或者是其实你没有学的不用鸡汤也没关系，你想要听一些别的东西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只是想要聊什么就聊，我们并没有为了要正向光明而 没有，因为人生怎么可能正向光明。 对，所以 会啦，人生会正向光明，因为回到我主题一定都是好的，就是看你心境怎么看， 至少在餐桌上面能够再放在餐桌上面的东西都是会让你心情好的东西。 对啊，包括你现在面前这碗呀 鸭肉，它是鸭肉吗？对，它是鸭肉。 干嘛你不能吃鸭肉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它很好吃，不像鸭肉。 好，因为这是在三重好像很有名。是昨天我就是带我女儿说想要野餐，然后我朋友要来，然后她是一个比较淳朴的女孩子，就是她比较没有要安排，因为我昨天甚至带了苹果派跟司康嘛。 啊，真的、啊？ 对，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做烘焙啊，隔离期间。然后我朋友他就从三重带了很知名的鸭肉羹来，然后因为他以为我们人很多，他就带了五份，殊不知我们就是我跟我女儿，然后他跟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就是三大一小，然后无法吃完那五份鸭肉羹。然后刚好你今天就是风尘仆仆来，我就用一碗鸭肉羹分享给你。好吧，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到一个段落，那我们再次的感谢贾雅妮来陪我们度过这段美好的时间， 感谢她请我吃午餐 还有薯条，我女儿刚炒到吃薯条。那我稍微在最后讲一下，就是她最近刚出了她的第三本新书，叫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我觉得是如果大家有余力的话，可以也去找一下前面的两本，就是写你，然后还有请登入游戏， 我觉得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些故事里面，假设你是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是有点关联的人，你大概会感觉得到这些说法或者是内容可能很熟悉。 对， 嗯，那因为它就是散文，它本来就是生命中会遇到的事情，那我觉得很有趣，你可以看别人的角度怎么去剖析事情的。对，好吧，那就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